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事，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开始了。 历史惊涛，谁定风波？风流人物，谁人评说？八千余年上下古，七十二家文字齐。话说天下，用历史照亮现实。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古文观止啊，是中国历史上颇具盛名的一部散文集，编者是清朝初年的一对叔侄，吴楚才与吴调侯。这两位一生啊，都是从事私塾里边的教书先生这一职业，可以说是一直在基础教育的第一线兢兢业业的工作。起初他们只是为了方便教学，而将历史上的著名文章收集编撰成了一部讲义。到后来啊，随着教学工作的逐年开展，对古文的理解也是越来越深，讲义呢也就编撰的越来越深了，最终集结出版，便有了今天这部《古文观止》。打今儿起呢，咱们就循着这部古书的顺序，跟您啊介绍介绍里边的文章和相关的历史故事。今天呢，就先给您说说这第一篇出自《左传》的《郑伯克段于鄢》。同样是一母所生的兄弟，为什么大儿子永远得不到宠爱，而小儿子偏偏被母亲宠爱有加？这一对亲兄弟最后为何会沦落到刀兵相见？他极度怨恨自己的母亲，曾发出不到黄泉誓不相见的怒吼，最后又如何能在有生之年去实现自己的孝心？话说天下，阿杰跟您讲述郑伯克段于鄢。话说在西周末年，曾经出现过一件大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这事儿的直接结果呀，就是犬戎入侵，导致西周的灭亡。西周灭亡了以后呢，残存的周朝王室拥立了新的君王周平王，同时在一些诸侯贵族的护送下，离开了当时西周的都城镐京，迁移到了新的都城，叫做洛邑。历史上啊，称这一过程为平王东迁。这一事件也就标志着西周的灭亡和东周的建立，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春秋战国时代的开端。在平王东迁的过程中，有一个诸侯可谓是功勋卓著啊，那就是当时郑国的国君郑武公。周平王看到他护国有功，就赐给了他当时富庶的虎牢之地。要说这个郑武公也真不含糊，得到了周王的赏赐之后呢，他励精图治，努力发展，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先后消灭了周边的一些小国，不断扩张自己的领土，最后将郑国的国都搬迁到了新郑，把整个郑国的经济军事实力推向了一个巅峰，为郑国后来400年的基业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虽然这郑武公治国很有一套啊，但是在治家方面那可就是差了一大截喽。郑武公娶的这个媳妇儿是申侯的女儿，名字叫做武姜。武姜嫁过来没几年，就先后给郑武公生了俩儿子。按说这在古代那绝对是件大喜的事情，毕竟嘛，有了儿子家业就有了继承人了，何况这有了俩儿子的这家业看上去 那就更稳固了。可是要说这也真是祸福难料，这事情坏就坏在有两个儿子上面了。您听我慢慢说来。这郑武公的长子名字叫做戊生，这名字在古代其实是很不吉利的。这个戊生啊，在古代的含义是指妇女生产的时候难产，小儿的脚先伸出了母体。当时的医学技术也不怎么发达，赶上这种事儿呢，其实还是挺危险的。不过还算幸运，最终这小孩是顺利生了下来。但是因为生产的过程比较危险，所以这个武姜就非常不喜欢他大儿子。尤其是三年之后，他又给郑武公生下了小儿子段。这本来当母亲的对自己所有的孩子就一向都是心疼小的，再加上从来就不喜欢长子，所以对小儿子的偏爱就更加明显了。所有的父母都不会完全一样的喜欢自己的每个孩子，可是一般也还要尽量做到一碗水端平。这武姜却正好相反，他对小儿子明显的偏爱即将为整个郑国带来一场滔天大祸。随着郑武公年纪越来越大，他这俩儿子也逐渐成长了起来。这武姜呢，就开始有意无意地给郑武公吹枕边风。大王啊，您看这手心手背都是肉，戊生和段都是我生的儿子，所以我这当娘的肯定不会偏向哪一个。哎，可是呢，虽然这戊生是长子，但是怎么看都不像大王那样又帅又有才，平时总是木呆呆的，一点都经不起事儿。我担心呢，大王您将来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让戊生继承了王位，这郑国说不定就完了，倒是让我依靠谁去啊。不过呢，您再看看咱们这个小儿子段，人精神而且武艺又好，简直就是大王您的翻版呢、啊、咱们郑国将来要是想有大的发展，就得靠这样的人才行啊。所以大王啊，将来您要是有个百年之后，就算不是为臣妾考虑，您也得为郑国考虑，不是？那还是立个有才华的儿子继位比较好吧。郑武公的态度倒是很坚决，别胡说了，王位传给长子那是从大禹时候就传下来的规矩，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谁敢改变这一点。况且戊生一直老老实实的做事，从来没有犯过什么错，我凭什么剥夺他的继承权呢？这个事情以后还是不要提了。看见郑武公的态度这么坚决，这武姜心里虽然不平衡，可是也没办法，只能狠狠地叹了一口气。又过了几年，郑武公去世了，戊生顺利地继承了王位，历史上称为郑庄公。而他的弟弟呢，则被分封到了贡城。现在啊，他就有了一个新的称呼，贡叔段。这贡啊，是他分封的城市的名字，叔呢，表示他是家中的小儿子，而段则是他的名字。本来按照惯例，为了国家的统一强盛，家中的小儿子其实是没有获得封地的权利的。但是郑庄公是个很孝顺的人，他考虑到自己老爸已经死了，就剩母亲还活着，而母亲又非常疼爱自己的这个弟弟，所以为了让母亲高兴，就赏给了弟弟一块封地。但即便是这样，武姜还是不满意，他直接跑到了郑庄公面前，替贡叔段要封地。你现在已经是国君了，全国都是你的领地，你就这么一个弟弟，却只给了他一个小小的贡城，未免太小气了吧。要我说，你该把治邑分给你弟弟。郑庄公很孝顺，所以没有直接顶撞自己的母亲，只是静静地想了一下，说：娘啊，这样不妥吧， 志异的地势险要，而且很富裕，这样一座城市关系着国家的安危，分封出去并不合适。当然了，娘，您既然跟我开了口了，我当然也不能违抗您的要求。要不这样吧，除了志异之外，其他的地方您来挑，您挑中的我就把那里分给段。武将一听心里更不高兴了，索性就说，既然这样，那你把京城分给段吧。这个京城是郑武公迁都到新郑之前郑国的国都，那绝对也是郑国数一数二的大城市了。郑庄公想了想，就同意了母亲的请求。公叔段就这么着得到了一块新的封地京城。在他准备去自己的新封地上任之前，武将悄悄地把他拉到了一边，对他说，儿啊，到了京城你不要整天只想着吃喝玩乐，要好好的治理军队，拉拢人心。我在国都给你做内应，只要时机成熟啊，这郑国国君的宝座早晚是你的。公叔段有了自己母亲这么一番话垫底儿，那心里是非常的高兴，于是就这么兴高采烈的到自己的封地去了。共叔段实力越来越大，如今已经跟半个国君差不多了，连旁人都要看不下去了。可是郑庄公却偏偏继续选择了忍让，这是为什么呢？说到哥哥郑庄公这边，有些大臣对武将给共叔段要封地这件事非常的看不惯，大夫寨众就对庄公说了， 大王啊，按照古人的说法，分封的城市如果城墙的长度超过了300丈，就会成为国家的祸患。如今京城的城墙和规模都已经超标了，共叔段这不是蹬鼻子上脸吗？ 庄公说了，可是这是我母亲的请求，没办法呀。寨众说道， 武将贪得无厌，哪里有满足的时候，不如及早处置，别让祸根滋长啊。 庄公想了想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希望他自己能有所醒悟，现在暂时就先别管他了。再说这头，共叔段到了京城之后，立刻开始整顿军队，储藏粮食，提升税收。要说这小子也算是个能干的领导者，再加上京城本来就是个富裕的地方，没过两年，这共叔段的实力还真是强了不少。这个时候，他开始把目光投向郑国西部和北部边疆的两个城市，并且直接派出军队占领了他们。这目的很明显了，一方面是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另一方面呢，也是想借此试探一下他大哥的态度。没想到郑庄公看见自己的两个城邑被弟弟这么轻易的霸占了，居然一点表示都没有。这共叔段从此可就更加肆无忌惮了。这朝廷里可就有人不干了，郑庄公手下的大将公子吕直接过来拜见庄公，大王，一山不容二虎，一国没有二王，如今共叔段的实力已经跟您差不多了，大王您就没有想法吗？如果您打算把王位让给段，那臣没说的，请大王允许臣离开您去侍奉段。没办法，臣也得吃饭，但是如果您不打算让位给他，那就请您尽早除掉段，不要让民心产生动摇。郑庄公却说， 哎呀，不要急不要急，段的行为明显是不把兄长和国君放在眼里，他得不到民心支持，老天早晚会惩罚他的。 没过多久，共叔段又开始继续蚕食郑国的土地，将自己控制的封地一直延伸到了岭岩地区。公子吕一看 这家伙已经快把半个郑国都抓在手里了，立马又来见庄公。大王啊，段占领的地盘已经接近国土的一半了，再这么放任下去，一旦他得到了当地百姓的支持，那就不好办了。庄公呢，还是那套词儿，啊，不用担心，他的行为对国君来说是不忠，对兄长来说是不义。不忠不义之人，即使土地扩大了，也会最终垮台的。就在庄公的这么一再纵容之下，共叔段修理成郭，整顿军队，准备好了粮食和战车，下定决心要造反了。而他的母亲武姜呢，还特意派人送来书信告诉段，好好准备，等你准备好了打算进攻你哥哥的时候，我一定会在国都里为你打开城门做内应。其实郑庄公那边也没闲着，表面上他对弟弟的举止啊不闻不问，其实他早就派出了卧底，打听好了段造反的时间，在得知了具体日期后，庄公大喊一声，可以出击了，就派自己手下的大将公子吕率领了200辆战车前去京城讨伐。而京城的守军呢，一看到庄公的部队到来，立刻就背叛了段。公叔段没办法呀，只能独自出逃，逃到了燕城，也就是我们今天故事标题里提到的那个燕。庄公的部队乘胜追击，将公叔段驱逐出了郑国的土地。不忠不义的人，连他自己的手下对待他的时候也是不忠不义，所以郑庄公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平定了叛乱。这件事的直接后果就是引出了一段历史上颇负盛名的故事，黄权认母。说到这里，我忍不住插上一句，其实啊，这郑庄公那是相当的阴险啊。您听我光讲故事了，觉得这郑庄公啊非常孝顺自己的母亲，疼爱自己的兄弟，可是您换个角度想想，这郑庄公其实分明是故意放纵，让自己的弟弟在一条注定失败的道路上一步步走向深渊，最后还落下了一个不忠不义的名声。您想啊，就跟咱们现在的社会中，家里几个兄弟在父母家产继承问题上尚且还能互相谦让商量着来，而这郑庄公呢，他老爸留他这么一大片土地，恐怕从一开始他就没打算分给自己兄弟一丁点儿，所以就装出了一副伪善的面孔，假装满足了自己母亲的要求，然后设计好了一系列的阴谋，最终达到把自己兄弟赶走的目的。胜利之后，庄公想到自己的母亲总是偏爱自己的弟弟，并且和弟弟一起合谋造反，想要自己的命，是越想越生气，就命人把自己的母亲赶出了国都，安置到了郢城，同时呢，命人带去一句话，不到黄泉誓不相见。可是没过多久，郑庄公又开始为自己的冲动后悔了。虽然庄公比较阴险，但是我倒是认为啊，他这种后悔的感情是很真实的。您想啊，当初家里边四个人，父亲母亲自己还有弟弟，其乐融融，而现在呢，父亲病死，弟弟逃亡，母亲又被自己赶走了，好好的家庭不复存在，这种亲情断裂的感觉，我想是个人都恐怕难以承受吧。不过作为一国之君，郑庄公心里也明白，既然自己放出了不到黄泉誓不相见这样的狠话，那就不得不遵守啊，否则岂不是失信于天下了？所以因为这事儿，郑庄公非常的苦恼。恰在这时，郢城的一位官吏，名字叫做郢考叔的，听说了这件事，他很有心成全庄公的孝心，于是带来了贡品来见庄公。郑庄公一看有人带来贡品了， 好吧，按照惯例收下贡品，同时赏赐给尹考叔饭食。尹考叔在吃饭的时候呢，特意就把这肉留下来没吃，单独包好。郑庄公一看就奇怪了，我说赏你酒饭，你为什么把其他的都吃干净了，单独把肉包起来呢？尹考叔就回答了，哈，禀告大王，因为小人家中还有老母，小人平生吃过的食物母亲全都品尝过了，唯独君王赏赐的肉食家母还没有吃过，因此小人想把这肉食带回去孝敬母亲。郑庄公听了之后非常感慨，哎，你还有老娘可以孝敬，唯独我却已然没有了。尹考叔问道，大王您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听说武姜夫人不是还健在吗？郑庄公正愁找不到人念叨念叨这事儿呢，索性就把弟弟造反自己发了那个绝情的誓言的故事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同时他还跟尹考叔说自己是多么多么的后悔，希望在母亲的有生之年还能到堂前尽孝。尹考叔听完之后笑了，大王啊，您如果有心尽孝，又何必发愁做不到呢？正好臣在治理影城的时候，在城外山中挖掘了一条隧道，一直向下挖，挖出了一眼泉水来。臣见此泉水是从很深的地下喷涌而出，所以特意将这里命名为黄泉。大王可以到这里去迎接武姜夫人回宫，这样不就又能尽孝，又能不违背大王的誓言了吗？郑庄公一听，好啊，立刻照办。于是武姜和郑庄公母子俩人最终和好如初。在这样一篇故事中，古人将君臣间的忠、兄弟间的悌和母子间的孝等诸多被古人推崇的品德包含在内，也就难怪当年的吴氏叔侄要选取这篇文章作为私塾讲义的第一篇了。好了，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咱们就说到这里，我是阿杰。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跨越两个世纪，历经90余年，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与失踪震撼了世界。寻找北京人头盖骨，从20世纪初的周口店，到1996年日坛公园的秘密发掘，这期间都经历了什么？北京人头盖骨是灰飞烟灭，还是依旧在世？阿波丸上有没有北京人头盖骨？历史谜团层层迷雾，北京人头盖骨失踪记。 京津冀之声 FM100.6 广播书场即将播出，每天13:30、19:00，欢迎收听。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智慧之城，